上次讲到，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。这两句话实实在在是世出世间修行的关键。问题就是知，知在佛法里面讲就是觉悟。佛法讲开悟、觉悟，乜嘢系开悟，乜嘢系觉悟？知觉知事都系觉悟，改过行善系修行。如果唔觉悟，修行就难啦。唔知从边度学起。所以知好难。世尊为我哋说法49年，佢目的就係教我哋知。能知道世出世间一切法真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、利害，无非是帮助我哋知咋。见性咁就全知啦，就唔使人教。未见性嘅凡夫，凡夫各位喺经上睇到有内凡有外凡，都称做凡夫。内凡系六道以内嘅，喺六道凡夫称内凡，外凡系称四圣法界嘅。换句话讲，你未超越十法界，都是凡夫。一真法界里面先叫圣人，那是见性了。未明心见性都是凡夫。凡夫对事实真相认识不清楚。所以佛菩萨慈悲教诲，帮助我哋认识。老实讲，呢几句话喺层次上讲有浅深唔同。最深嘅系辨别真妄。再下面一等，就是邪正、是非、善恶，最粗浅的是利害。这个最浅近的，什么对我们有利，什么对我们有害，能辨别的人亦不多。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言谈举止，犯这些过失对自己有害的。什么言谈举止对我们有利，什么对我们有害，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利是乜嘢？利是人哋欢喜赞叹，用而家嘅话讲，对我哋有个好印象。人哋对我哋有好印象，我哋做事就方便，就会得到好多人帮助。 害是乜嘢？人哋对我哋印象坏，俾人坏印象，将来就算做好事，亦得唔到人帮助，亦会遇到好多好多障碍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所以知过知善这种事情，我们不可以睇轻，它是大事一件。等觉菩萨还要知过，还要知善，它有什么过？我们在经上读到，他过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他有过，他还要去求学求知，怎将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了，到如来果地上先无过，过尽了，善圆满啦，所以等觉菩萨善仲未圆满，仲有过未除到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虚心求学。华严经上各位睇到文殊普贤，仲系虚心喺度求学。我哋点可以自以为学得唔错，自以为道家啦？表现喺外面嘅态度，共高我慢，咁错啦。所以古圣先贤、儒家、佛家教小朋友启蒙教谦让，三字经里面讲的容四岁能让梨，这种是教育。四岁小朋友就懂得谦让，哥哥大食大梨，细佬细食细梨。而家教育唔懂，我哋喺美国睇到嘅个仔同父亲争电视，都要睇电视，个仔要睇大电视，问佢细电视喺嗰度，你点解唔睇？我要睇大电视，你哋大人睇细电视，你睇有咩办法呢？冇教养啊，唔懂呢个道理，呢个社会竞争，咁一竞争就弊啦，社会永远动荡不安。彼此互相竞争，彼此唔肯忍让，一啲谦虚嘅心都冇，自以为是，人哋都不如我。我哋而家系做咩嘅？我哋系学佛，学佛为嘅系乜嘢？为的是救苦救难。苦难从哪里来？苦难从思想上来，从见解上来，现在想法看法错了。我们想帮助他，自己先要做示范。释迦牟尼佛要帮助娑婆世界苦难众生，不示现苦行不得。 学佛一定要过咁苦嘅日子咩？唔使呀。华严经上，你是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边使一定要过嗰种苦日子呀？佢点解一定要过嗰种苦日子，将自己物质生活降到最低水平，俾人睇啊！精神生活将佢提升到最高嘅标准，处处谦卑礼让，一切好事先让人，自己退居在最下位，他如果用世间人的话来讲，他有没有得到报偿？那种报偿，我们人人都看到。几千年之后，提到释迦牟尼佛，哪一个不尊敬？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哪一个善知识不肯依教奉行？这种就是释迦牟尼佛苦行得来的报偿。因习永留世间，天人师范，天人导师，他是做给我们看的。最重要的是做给学生看的。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都能以他做榜样，都能认真向他学习，我们再做给社会大众看，要真有这个心，肯改过，真有心肯修善，那个人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。善男子善女人真正有心改过修善，想改过修善就要求学。记住，未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都有过失，都有修善的必要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就算证得圆满的佛果，断恶修善还要继续在这里做，没有停下来的。咁为咩？系为咗教化众生。佛嘅恶断尽啦， 善圆满，点解仲要示现断恶修善？咁系教学啊！确确实实自己冇恶啦，示现断恶，善圆满啦，示现修善，慈悲到极处啊！从呢个地方，我哋能体会佛嘅恩德。超过父母，冇可能相比嘅。佛恩之大，我哋点报佛恩？用咩方法报佛恩？报恩你要知恩，唔知恩就唔讲得上报恩。首先你要知恩，冇人教诲我哋点会知道佛恩？佛对我哋有咩恩？报佛恩只有一个方法，依教奉行，呢种系真正报佛恩。呢两句八个字系总纲领，在佛法里面讲是大种持法门。佛法里面讲的看破放下，看破就是知，知过知善是看破，放下是改过修善，是功夫。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好好地记在心里，知过能改，知善能为，那个人就是圣贤。从哪里落手？佛教我们从十善业到落手，它是教一般大众，教化一切众生，知过乜嘢系过，十恶系过，乜嘢系善，十善系善。皈依佛门，发心做佛嘅弟子，佛对我哋嘅教戒是三规五戒，这些是根本。三规是教我们回头，它里面亦有过亦有善，乜嘢系过？迷邪染系过。乜嘢系善？觉正正系善。 这个意思深了，太深太深了。迷邪染的习气，无量劫就养成了。这一生可以说，从父母生下来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都是随顺迷邪染生活。错了，要知道要循觉正静。觉正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觉正静。佛在经典里面一切教诲就是觉正静。所以我时时勉励同学，经典是我们圣德的流露，我们绝对不可以将释迦牟尼佛当成普通人，那你完全看错了。释迦牟尼佛是圣德圆满的流露，哪个的圣德？自己的圣德。我们睁开眼亦看到芸芸众生在这里做作一些罪业，那芸芸众生亦是我们自性流露出来的，是自性迷邪染流露出来。迷邪染变成六道，觉正静变一真法界，变四圣法界。所以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自性，这个道理深，懂得的人不多了，但是修学大乘必须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。在大乘修学里面，先少障碍，先容易提升。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性。你看唯识学家尽虚空遍法界唯识，识是什么能变，境界是所变。圣宗比上宗讲得更究竟更圆满，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性。诸佛发生大事是圣德圆满流露，十法界六道是圣德里面迷邪染的流露。我们怎将迷邪染改正过来，皈依觉正静，那就是你真正皈依了。依自性三宝，我们才能真正得到，究竟得到。所以知过能改，善莫大言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